我们今天一起来开始读旧约的书卷。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带领我们，感谢你将你的恩言赐给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从你那儿来，我们生命的气息都是你所赐予的，我们也知道要到哪里去。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美妙的信息赐给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每个周日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你今天也丰丰富富的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你的话语既发出就产生那奇妙的功效，叫我们的人心更多的贴近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姐妹，伯父母，早上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啊。读过这本书的，能不能请您举一下手？啊，大部分都读过，是不是？这是我可能是我读的最多的这个圣经书卷之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第一本哈。当我开始一个读经计划的时候，我总是先读第一本哈。那创世纪往往比较容易读得完，因为它这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哈。再接着往下读这个出埃及记也许还可以，读到利未记我差不多就可以终止我的读经计划哈。所以这个创世纪是我们这个都很喜欢也是读的非常多的一本书。那大家有没有刚才那个弟兄讲了，我们有一个这个读经卡哈，这个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因为光是听课哈，我自己有个感受，光是听课你比较难以掌握到底这本书具体讲了些什么。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只是提供一个概览，是你明白一些核心的内容。但是如果大家能够辅助的来读圣经，跟上这个读经计划，那我相信这门课对大家也许更有益处啊。但是大家不需要有压力，如果你实在很忙啊，你这个星期没法读完也没有关系，你下星期补上就好了。好，那在进入这个创世纪之前，有几个问题问大家哈。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你先不看这上面哈，你觉得为什么要读旧约？啊，这是啊，没关系，大家尽管说。 认识神 啊，为了认识神。OK， 还有没有？啊， 里面有神跟人说的第一句话。 哦，里面有神跟人说的第一句话。OK， 好，还有没有？ 就是人是怎么来的？在旧约里面就一直告诉我们，然后人因为神造的嘛，然后人这个人以为自己就受了撒旦的诱惑，这些种种，然后后来当然就是离开了亚当然说的出埃及记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历史。那我们借着这些历史，我们可以了解人类的行为，到现在我们所作所为，其实跟他们也是一样。 OK， 很好。 我觉得，如果你翻的话，第三个是前三个是第一节嘛 ，in the beginning， 这个就很非常 interesting， 非常 OK， 非常可以让你抓住你的心说，因为大家没有人知道这个地球。他写得很清楚，当起初。 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困惑哈。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旧约的经文和新约的经文，你总是觉得好像有一个鸿沟哈。你总是觉得，我自己觉得哈，以前总是觉得旧约的经文好像读起来和新约的经文很不一样，而且这个 有些人就问我哈，他说这个为什么新约里面讲基督讲神的爱哈，这旧约里面为什么好像这个神比较凶一点啊，看不到这个神的慈爱。那这也是我这个最初读圣经的这个感受。那我现在就总结了几个原因哈，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那第一个原因是明显的，刚才大家也讲到了，我们读旧约因为旧约是神的启示的一部分啊。那为什么说旧约是神启示的一部分呢？我们可以通过新约的主耶稣还有这个保罗讲的一些话来可以验证哈。最明显的我们记得提后，就是提摩太后书的3:16，这个圣经里面有好几个3:16都是我们基督徒这个耳熟能详的。你比如说约翰福音的3:16哈，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那这个提摩太后书的3:16呢，也是我们基督徒比较熟悉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大家记得吗？于督责教训，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对吧？那这里讲的圣经呢，很大一部分就是指这个旧约啊，因为那时候新约的正典还没有完成嘛。那主耶稣怎么说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马可福音，12:24。这是主耶稣在驳斥这个撒都该人哈，当时的撒都该人认为没有复活的事。那主耶稣怎么驳斥他呢？他是引用旧约。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那这里的圣经是指什么？哎，这肯定是指旧约，对不对？那我就不再一一举例了哈，你看这个新约里面常常的大篇幅的引用旧约，而且主耶稣在抵挡魔鬼试探的时候引用的三句话全部都是从旧约来的。所以从新约的这些还有主耶稣话的印证来看，旧约也是神启示的一部分，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花功夫来研究的。第二点是旧约是关乎基督的。也许我讲这个的时候，如果在10年前，也许我看到这个标题我会比较疑惑哈，因为旧约里面好像没提到耶稣这个人哈。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旧约和新约的分界都是以这个耶稣的这个出生来分界的。那为什么讲这个旧约也是关乎基督的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哈，在约翰福音的5:1，39-40。39这里耶稣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这里应该也是指旧约了，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注意这句话哈，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有没有？所以旧约圣经其实也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为什么我们好像看的不是那么明显呢？这跟这个旧约，这跟这个神启示的这个渐进性有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一共有多少卷书？66卷书，旧约是39卷，新约是27卷啊，加起来是66卷。那作者大概有几十位，那跨的这个年度呢是1500年。尽管是不同的作者、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代的人写成的，但是圣经我们都相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神的救恩。那神的救恩最高峰就是谁呢？耶稣基督，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一下子就来到这个世间啊，所以这个神的启示呢是在历史当中一步一步 让人看清楚看明白的。所以这句话他说，圣经是关于神的救恩的渐进启示，一步一步直到他的旨意在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那这个可以通过你看哈，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啊，等抱歉，这个我看看啊，路加福音的哦，抱歉，我们先看这段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的32节，这是耶稣要降生之前，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哈。当这个玛利亚惊慌的时候，这个天使怎么跟他说呢？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你看这下面这段哈，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些呢，都是在有旧约的历史的内容啊，这也是到最后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这些信徒，这个耶稣的救，耶稣最终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在旧约里就已经开始预备的啊。那只不过因为它的历史渐进性，我们在还没有事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只能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直到耶稣的出现，把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救恩完全的彰显出来。那既然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旧约在前，新约在后，那新约使我们更明白旧约上讲的话，这也是最后一点，就是新约是解释旧约的。你们记不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耶稣跟众人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他就引用一段旧约，说这个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记不记得？但是耶稣他下面一句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有没有？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啊。所以当耶稣来了以后，神的律法他就解释得更清楚，而且因为耶稣他赐给人的能力能够行出律法上的内容，所以律法呢也就更清楚更实际。另外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他跟众人说，他说我现在这个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要爱人如己，有没有啊？那这个爱人如己呢，旧约上有没有？也有哈，爱人如己也有。但是呢，为什么他说是新命令呢？就是因为主耶稣来了以后，将这个爱完全的阐释出来啊，而且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这个爱的实质。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哈，你仔细去看这个旧新约对旧约的解释啊，是能对我们的旧约的经文有更多的帮助啊。好，这个是我大概总结了几条跟旧约有关系哈，可以引用的经文都很多很多，我只是列举了这几条。那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圣经的结构，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圣经分成前后两部分，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那新约是这个27卷书，旧约是39卷书。那有人呢就把它大概的分成三类哈，第一类是历史书，那包括我们这个学期要讲的摩西五经，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再分这些历史呢，就是以色列立国前、立国时还有立国后的历史啊。立国前包括这个约书亚记，对不对？还有这个叫路德，对不对？还有什么？约书亚、路德，哦，还有士师啊。那立国中呢，就包括列王记啊，还有这个历代志啊这些。后呢，就是以色列亡国之后，他归回的历史，包括尼希米啊，包括这个以斯拉、以斯帖。完了这个以后呢， 就是诗歌智慧书啊，包括这个所罗门的这个传道书，包括我们都喜欢读的诗篇箴言等等。那再下一个部分就是大小先知书，就是大先知这些，包括以赛亚呀，包括耶利米啊这些啊。那这些呢都是旧约的内容。那新约它按照同样的这个模式，它也分成三类哈。第一类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就是福音书，讲的耶稣和使徒的历史。训诲呢就包括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的书信。最后预言启示录啊。这么分也挺好，可以帮助大家能有一个大致的这个结构。好，那讲了这么多前言，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创世纪哈。创世纪的书名，当然中文是创世纪。那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它是习惯用一本书的第一个字来作为这本书的书名啊，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这本书的书名就应该叫起初啊，就是 in the beginning 啊。那既然是起初，就必然是讲到各种事情，各种它必然就有很多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啊。那内容就非常的丰富，包括神的创造，包括人，包括婚姻、罪、咒诅、恩典，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约。按它的结构呢，其实也非常好分，它大概分成十大段。为什么分成十大段呢？因为它每一段的开头呢，它都有一句话哈，都含着这几个字记在下面。那其实这个相当于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其实已经为大家分好段了啊，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就分十段啊。那你把这个十段再细分呢，它按照时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史前史，一个是列祖史。史前史就包括神创造天地历史开端到这个亚伯拉罕之前啊，这是史前史。那列祖史呢，就讲到以色列的祖先，特别的就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那创世纪的这个结构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圣经的主线是非常吻合的。他讲到神创造天地万物，这是一开始的起头。那创造呢是以人为创造的中心，但是神本来创造的世界是完美无瑕的，但是因为人犯罪导致人和神分隔，人和神分隔以后，人离开了神，人的道德状况急速的堕落，招致神严厉的惩罚，也就是大洪水。但是大洪水之后并没有完全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所以神继续开始他的计划，他拣选地上的人啊，让这些人先认识他，先明白啥，先是一个人，再是一个族，再是一个国家，让世界上的人通过神拣选的这个人，这个国家能看到神的荣耀，并且到最后主耶稣从这个国家的这个人出来，最终完成神的救赎计划。所以这个是一条主线，带我们可以从旧约到新约啊贯穿起来。好，我们一起翻到第一页。那第一句话我相信这是我们都会背的，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哈，这本书的作者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你看这个在这本书里面，神他用好几个字哈，那这里的神呢，他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读，这个读神学的知道怎么读哈，这个神呢他是用复数的形式，但是神创造天地的这个创造呢是单数的形式，这个动词是单数的形式。那为什么用复数呢？这个解经家就告诉我们，复数它是为了表达一个荣耀的事物啊， 他用这个复数的方式来表达，因为这个主语啊，它是比较啊荣耀的，是这个是用庄重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为什么这个创造用单数呢？它是为强调这是独一的真神啊。因为这本书我们现在来看，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已经相信唯一的真神，但是这本书是写给，不仅是写给我们的，也是写给啊几千年历史历代的人看的。那有些人他是拜偶像的，不相信独一的真神的啊。所以这本书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所以创造的描述都是强调这一点。那你看这个创造的过程哈，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字重复出现啊？比如说神当然是肯定会重复出现，哎，对，神说，有没有啊？我这个把这个大概的次数列出来哈。神创造它不是动手哈，这个神创造就是神说。那第一天呢有一个神说，第二天神说有出现了一次，第三天是两次，到第六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神创造达到了它的高峰，就是神说的次数出现了四次。那我问问大家，人是第几天被造的？就是这一天。那造完了这一切以后，就是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所以他把这一日分别出来称为圣日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犹太人要纪念这个安息日啊，就是这个原因。那还有一些字经常出现，比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不是？还有神说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下面接着一句话就是是就这样成了，是不是啊？你看这些呢，你就明白这个作者有意让我们看到神的权柄啊，神的能力。神说要有就要有，神说命立就要立。还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神看着是好的啊，这经常出现，神看着是好的。那在最后他加了一个神看着甚好，是你可以翻成神看着是非常好的啊。到最后神总结他的创造的时候，这表明什么呢？神对他的创造非常满意啊。但是有一个神说不好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哎，对对对对，神说这人独居不好。那你说这个神创造有瑕疵，你不要着急，还没完哈。他后来又造了一个，两个在一起就好了哈。神看的是好的。那但是我自己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困扰，因为这毕竟涉及到宇宙的诞生，包括物理学，包括生物学哈。这个有些人相信进化论，有些人不相信进化论。有些人相信地球是年轻的，有些人相信地球是年岁很大的，这个我们怎么能够跟圣经来调和？那我相信这个有很多护教学的书来解释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前面这个内容，我只提一些，因为我不是做科学的哈。我说老实话，我对这个进化论我是一窍不通，我对物理呢也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啊。所以我在这，如果这里再讲科学呢，大家就更一窍不通了哈。所以我就讲，提供一些这个参考哈。如果大家要想研究这个护教学的，你可以去选这个护教学的课。那当然圣经上的话不能够与真实的这个现象有冲突，对不对？如果圣经上的话跟这个科学如果有明显的矛盾，这我们就要去发现到底是科学出了什么问题啊，还是我们对这个圣经的解释出了某些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想这个创造世界是这么复杂的事情，但是作者只用很凝练的这种方式，用几十节圣经就把它表达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圣经它不是一本科学的书， 它不是让你了解，哎呦，这个是怎么造的哈、啊？这个一步一步跟你分析，这个原子啊、光子啊，这个是怎么来的哈、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啊？有没有学物理的或者学电子的？啊？有没有？这个是什么？大家不用着急，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是麦克斯韦尔这个方程，所以我就在网上 Google 了一下， Google 就给我这四个方程啊。那麦克斯韦尔方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电磁场的理论，就跟我们现在手机啊通讯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电磁波啊，在空中的传播，还有这个产生这个电的信号，以至于我们的手机可以听到这个人的说话。但是呢，你当比如说有一个古代的人，他没有这些知识，他来到我们当中，你要跟他解释，他看着你拿手机打电话啊，他觉得实在太神奇了哈、啊、他就问你怎么回事啊，好，你就哗哗哗哗哗写了这四个方程式，哎，你觉得他能明白吗？他肯定明白不了嘛哈、啊、因为我自己都不明白啊。那所以呢，你要跟他解释手机为什么能够接电话，你必须要用他能够明白的啊。也许他不能完全明白，但是你至少要让他能够明白一部分的话跟他讲解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圣经它不是一本科学的书，让你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啊来分析来研究。圣经呢，只是用它灵验的话告诉这个世界都是从神而来的。当然如果我们从细致的来研究，这对护教学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其中有难以解释的部分，当然会有，你想创造宇宙这么伟大的事情，当然会有难以解释的部分。 老师，你说什么灵验的话是哪两个字？ 也许我这个字用的比较或者简洁的话， 简洁的话， 哎，简洁的话，哎，因为你看它这个创造包括多少个学科啊，但他就用这么几十节话就让你明白了。但是并不是说这些话就没有意义了啊。有人做了个比较，就是各个文化的起源还有各个宗教对这个世界起源的这些描述，这个创世纪的描述是最具体最细致的，就比较其他的这个宗教来言啊。那甚至在这个近代，在人解释这个宇宙起源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这个大爆炸理论，是不是？当这个大爆炸理论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的，尤其是无神论者。为什么呢？因为这听上去太像创世纪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大概了解，我也不是很懂创世纪，这个大爆炸哈，这就据科学家说，这宇宙呢是有一个，现在的宇宙是有个边界的，那宇宙一直在膨胀当中。那既然是它在膨胀当中，而且是一直膨胀当中，它以前必定是没有那么大，对不对？那最后科学家就算了算，他就觉得这个有一个理论，就是之前有多大呢？之前就是一个点啊。那这个点呢是数学上的点，就是人不能够理会的，也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突然一下就生出这个浩瀚的这个宇宙来了。所以这个大爆炸理论呢，就跟这个神创造天地这个很吻合哈。那有人就问，这个点之外是什么呢？你问这个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没有空间的概念啊，在神创造之前，那个点是没有空间的。那你问这个之前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也是白问，因为时间也没创造啊。所以这科学家讲的越来越像神学了哈，听着，但是我们也就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家告诉我们，而且他做实验，这个有吻合的数据啊。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神创造的中心是人嘛，是不是？那人是谁？我给大家放一段这个 video 哈。这个不是讲人是谁，这个讲宇宙有多大。这还是只是我们人所能认知的宇宙啊。那这里是假想， 我们坐的一个飞船，这个飞船以什么速度运行呢？是以光速运行。如果你大概有点概念就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这个飞行器能够按照光速运行，差得远远得多得多哈。那好，这是从起点开始，起点就是地球的喜马拉雅山最高点啊。好，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地球了。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人造卫星。你看，从太空上看，人造卫星就是贴着地球表面飞而已，是不是？下面出了地球，就进入这个太阳系的旅程。这上面写哈，一秒钟，这是我们用光速走了一秒钟，大概就这个样子。好，这就是太阳系了。好，走了一个小时，走了一天。这走了一年，光速走了一年呢。70年，这是银河系。好，你看来哈，走横贯这个银河系要10万年，这次走了100万年了。这走了，这怎么念？1亿年了。这个呢是就科学家目前能够探知的这个宇宙有星体的部分。这是走了130亿年。我给大家放这个呢，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宇宙是多么的浩瀚啊，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但是创造这个宇宙的神，既然宇宙都已经这么大了，那创造这个宇宙的神那得多么伟大，是不是？那所以这个有一个哲学家，这个康德，他就说，他说有两件事情让我心生敬畏，一件是什么呢？一件就是繁星点点的夜空，还有一件是什么？还有一件他就讲是我们人心中的道德律。所以宇宙是神伟大创造的彰显，那神伟大创造的另一个彰显就是在人身上。虽然人比起这宏大的宇宙来说实在是太微小太微小了，但是神在圣经当中讲的这些话都是对人说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人在神的创造当中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们先看看人在神的创造当中跟这些动物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这个2章7节。 这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这个亚当为什么叫亚当呢？就是亚当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猜猜看啊，这很好猜应该啊，就是人嘛啊，创造了人，所以这个亚当在希伯来文里就是人的意思。那人与动物相同的地方在哪儿？就是人和动物一样有神所赐的这个生命的气息，这个英文它叫做这个 the breath of life 啊，这个动物呢神也给了。那只不过圣经描写的时候这个特别说很拟人化哈，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在动物里面没有这么描写，但是动物呢啊也有生气啊。好，下面讲有灵的活人，所以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之前的理解呢，觉得好像有灵的活人，好像人是有，这里特别讲强调人是有灵魂的哈。那其实这个经文呢，不是最好的能够支持人有灵魂的这个证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这个字呢，也在之前出现，用来形容其他的这些活物哈。那只不过在一章二十节、二十四节，他翻成活的生物，或者是翻成活物啊，所以这里的有灵的活人呢，其实跟前面这个生命气息，或者说 the breath of life 是一个道理。那人跟动物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就是神在造了人和动物以后，都给他祝福。什么祝福呢？就是要他们可以滋养生息，可以繁殖，可以生养众多啊，这个也是一个共同点。那我们专注来看人有什么不同之处。那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人是怎么样，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但是这句话呢，圣经里没有太多解释啊。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三次。那从上下文里面来看，都很难确切的明白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只能够排除一些，比如说肯定不是指我们也有神那样的能力，你比如说创造宇宙，我们肯定都不行啊。不是说我们有神性。那而且神是，圣经上说神是没有一个物质的形状的啊。那神是一个灵，那我们怎么来理解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呢？有些人就总结了这几点哈，我觉得是不错的总结。他说第一条 understanding 就是人有理解力。那在创世纪里面只记载了神跟人说话啊，这个没有记载人跟动物说话啊，这表明是什么呢？人是能够跟上帝沟通的，能够明白他说的话的意思。还有第二点是道德选择的能力， moral choice， 也就是说神给命令给人，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第一条命令是什么呢？就是神说这个树上的果子，在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任意的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们必死，是不是？那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给了人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听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听他的，所以人被赋予了这个道德选择的能力。那神既然给人选择，就表明神期望人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或者说人应该有办法做出正确的选择。那第三点 creativity 就是人有创造力。那神给人的任务就是管理这个天上的飞鸟，这个海里的鱼，这个神所造的万物，是不是？所以神给了人一个管理的职分。为什么呢？因为人也有神所赐的这个创造力。第四点，爱啊，这一点大家可能有些人就不同意哈，特别是养了狗、养了宠物的，就觉得这个动物的爱有时候也挺明显的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表达爱的方式，还有人的这种爱的这种从广度来说、深度来说，都是应该超过动物的啊。如果这个爱不受到这个罪的瑕疵。啊，你不考虑这个因素之外，人的爱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是动物 没法逼你的。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可以与神有一个亲密的这个 fellowship。 你看这个神在伊甸园里跟人这么美好的存在，跟那么美好的同在啊，这就表明神喜悦跟人在一起，人同样也有这个需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是圣经上对人的定义。那其实这讲来讲去都是讲到人的话，都是解决一些最基本的这个问题。如果你从圣经上来看，你就明白人是神造的，人有一个尊贵的这个身份，因为是靠着神造神的形象造的，人也有一个尊贵的职分，就是管按照神的智慧来管理世上的万物。如果你去看神的创造，你会发现真的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世界哈。但是如果世界停在那个时刻，就一切都很完美。可是呢，圣经上讲这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尽管人有神所赐的这种尊贵和荣耀，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但是神同样将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放在人的心中，以至于人甚至可能抵挡他犯罪，最后按保罗说的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人是怎么亏缺神的荣耀呢？就是我们上次要看的这个始祖犯罪。那这个内容我相信不需要大家来大家一定都比较熟悉了，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故事啊。那有一些疑问，比如说蛇是谁？你觉得蛇是谁？如果简洁一点就是撒旦啊。复杂一点你也可以说撒旦利用这个或者借着蛇啊来向人说话。那经文你可以看这个启示录的12章9节，我们现在不用去翻。那人为什么就上了这个撒旦的当呢？你去看这个撒旦引诱人的过程啊，实在是精心策划的啊。他第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神岂是真说啊，他是用一个疑问句啊。他知道我们的人比较悖逆啊，不会用这个命令的方式啊，用一个疑问句。他说神岂是真说。好，那这一点呢就开始使这个人不设防了，好像开始对神的话有一些疑问了。而且这个夏娃呢也开始回答这个撒旦的话了。接着呢他先是使人怀疑神的话，下面那个就开始否定神的话。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神说你们吃的日子一定死，是不是？那撒旦说，他说你们吃了一定不死。这中文翻译翻成不一定死啊，应该原文确切的翻译应该是一定不死。换成你，如果我告诉你这杯水喝了有这个不一定死，你说不定也不喝哈，万一死了呢哈。如果你说一定不死，他就把你这些疑虑全都去掉了。那绝招呢他留在最后，就是3章5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他说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呢？3章5节怎么说？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这句话有两个目的啊，一箭双雕。一个目的呢是让人怀疑神的慈爱啊，他告诉你神不让你吃，给你这个命令其实是不是好意，他是担心你吃了以后跟他一样有能力，所以第一步怀疑神的慈爱。那还有一个很抓住人的这个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因为人有自主意识啊，他其实这里也是在引诱人要有神的这种尊贵的这种地位啊，他说能够像神一样啊，所以引诱人可以脱离神，自己来分辨善恶。那 不幸的是这个始祖都受了这个诱惑，吃了这个果子。那我相信大家查经的时候，有些人或者是特别是福音朋友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分辨善恶术？如果神真的是爱世人哈，你为什么放一个使人跌倒的这个分辨善恶术在这里呢？那有些人就解释了哈，有些人有些人就解释哈，有些人说，当然这个解释也有道理。他说这个分辨善恶术呢，其实没有好或者不好啊，就像这个刀子一样啊，你可以用来切水果啊，这是好的，对不对？你也可以用来杀人，那这是不好的。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分辨善恶术也是这样啊。那关键是人如果错误的选择了，就会造成一个恶果。那这个也是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我记得那一组有个人就问他说那这样的话，你家里有个小孩子，你不会把一把刀锋利的刀放在他能够拿到的位置，是不是？很明显嘛，因为你小孩子心智不成熟，容易伤着自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解释呢，好像不能够完全解释为什么神把分辨善恶术放在园子当中，以至于人会犯罪得罪他，是不是？那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啊？看人的顺服。OK， 我就总结了一点哈，这个跟这个问题有关系，也就是神既然创造了这些都是好的，那恶是从哪来的啊？神有没有造恶呢？啊，那圣经里当然没有写神造恶，而且圣经里也讲这个神不引诱人犯罪啊，这个在雅各书上讲了。那到底恶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其实你把恶和罪放在一起的话，罪恶哈，你就大概能够了解，神当然不会创造罪，但是罪是怎么来的呢？当神颁布他的任何的命令的时候，你亏缺了这个命令，它就是罪啊。所以罪呢，它不是一个东西，罪只不过是神善良的另一面啊。神告诉你这个是善良纯全的，神告诉你这是对的，你只要不按照做，你只要对这个事情有亏损，那这个其实就是罪啊。所以它罪呢，它不是一个东西是要创造出来的，而是有了善以后，既然人有选择的自由，神给了人可以选择，那这个善的对立面呢就是恶。那就像这个律法一样哈，他律法，神告诉我们律法本身不是邪恶的，对不对？这个律法本身也是圣洁的，是神赐给人的。但是这个律法，有了律法以后人就知罪了，对不对？有了律法以后人对照着律法就发现自己行为上的不完全了。所以律法的目的，圣经上说是要人知罪。那同样的，这个分辨善恶术呢，它的目的就有点跟这个律法有点相似哈。这个分辨善恶术，神是用它来作为界限，来告诉人良善和邪恶的分别在于是否遵守他的命令。或者你可以这样说哈，即使没有这棵树，人是不是就能够一直不犯罪，活在这个伊甸园呢？不会的。只要是有神的命令，只要是人有自由违反神的命令，人就可能犯罪抵挡神，是不是？所以不需要是一棵树，也许是其他的一个命令，只要人不愿意遵守，这就是恶了，这就是罪了。所以这个树呢，只是一个特别的方式，让人明白这个善恶的选择完全在于人是否愿意听从神的命令。所以这个分辨善恶术呢，对于人来说哈， 人在听到这个粪便善恶的树的时候，他理解，把它理解成为啊，我是从愚昧无知到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可以能够分辨善恶啊。但是神在神的眼里呢，这个分辨善恶树其实就是看人是不是愿意听从他的话语，听从的就是善，不听从的就是恶啊。那很不幸的是，人没有理解这个分辨善恶的意义，反而人想脱离神的这个善恶观，脱离神的引导，我们自己来分辨善恶。那我们刚才讲的哈，既然有神的命令，而且还要加上人被赋予了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人会犯罪。那有人也有这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给人自由选择的能力呢？因为这是神的形象当中的一部分。你说神能不能选择就是说神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选择呢？当然也有选择。你比如说耶稣基督，当魔鬼跟他说这个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的时候，他其实也面临一个选择，对不对？他可以选择听魔鬼的，他也可以选择信靠上帝。但是唯一的不同呢，就是耶稣他总是选择对的。所以神同样他也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只不过神跟人不一样的是，神总是能够选择对的啊。所以自由呢，其实是神的这个形象的一部分。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爱还有这个道德的选择，其实都跟自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你比如说我们人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牧师问完了一大堆话以后，他问他下面这句话，就是问你愿不愿意，对不对？那既然是问你愿不愿意，就表明你可以说我不愿意啊。那当然这么说的人比较少了啊。没有啊，也有啊啊。哎，不管他愿，不管他这个有没有，但是他问你愿不愿意，就表明了这个爱是一个选择，是不是？那如果没有这个选择，其实就谈不上爱了，爱就失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有部电影叫做《冒牌天神》，英文翻成 Bruce Almighty， 看过没有啊？哎，故事就讲了有一个人，他这个过得很不爽哈、所以他就天天怨天尤人，他就抱怨上帝，他说你这个也没做好，那个也没做好哈、所以有一天上帝就接见他了。那上帝说，你既然嫌我做得不好，那我下面这几段时间我让你做啊，我把我所有的权力能力都给你啊，只是有一件，他说你不可以用我这个权力或者能力干涉人的自由意志。哎，编这个电影的人其实很懂圣经的啊。那他一听这个，他只听了前面一个部分，他可高兴了哈，反正权力嘛哈，能力啊，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没问题，他说我做保证比你做得更好啊。好，他就发现他开始有能力了，所以他有能力了以后，他就开始先试一试。他在路上看见有这个车很多，有很多 traffic 堵车，很不高兴。他一想，我现在有能力了，他手一分，哗，这车就靠两边哈。留下一个大道就给他开，其他人都不能动了啊，他就很高兴。那中间有很多很多哈，这个电影其实不错的，就是挺符合圣经的。那当然这段不符合圣经哈。然后他一切的事情都从他自己的这个，以他自己为中心，以他自己方便不方便、顺利不顺利来使用他的能力啊，这些神也都纵容他了。但是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女朋友，他非常喜欢这个女朋友，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常常自私伤害他，所以这个女朋友最后要跟他分手。那最后有一段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女朋友站在远处哈，他站在那儿，他很沮丧，因为那个女朋友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他这时候想，我不是有能力吗啊，他就发功了哈。他就说说爱我吧，说爱我吧，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为什么呢？因为就违反了神最初给他的这个限制。限制是什么呢？不干涉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爱是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强迫，是不是？那圣经上也是这样，圣经上很少看到人强逼的人，神强逼的人来爱他。事实上神也知道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让人爱他，所以神爱人的方，神用他先爱人的方式，舍己的爱的方式，使人来归向他。啊，那我们有自由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感恩，因为他给我们这个自由，以至于这个自由大的一种程度，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可以违反他，可以使他伤心，可以使他发怒。啊，那另一方面呢，除了感恩以外，我们要对我们这个自由要心生敬畏。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的能力，但是呢我们有自由的选择，可以选择听从他还是不听从他。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们是没法选择的，也就是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不能够选择是承不承受这个犯罪的后果。只要是我们犯罪了，我们就一定要承受犯罪的后果，这个是我们不能够选择。那道德的选择其实也是一样，你说道德没有自由吗？当然要有自由，没有选择的话其实就没有道德了。你比如说有些人就举了个例子，他说我们都知道教导这个比如说小朋友不要在网上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比如说淫秽的东西，但是你把这个跟一个比如说眼睛有毛病的他不能看的，或者说失明的小朋友啊，你跟他讲这个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他没法看嘛。也就是说在道德失去了这个选择以后，道德的那部分这个内容也失去了它的意义了。所以没有了自由，人就没有了爱，也就没有了道德。没有了自由，人就不像是神造的那个人了。啊，所以人必须要有自由，这是也是神赋予给人的自由。那人犯罪以后，我刚才讲了，不能够逃避犯罪所带来的后果。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首先神的国度被破坏，本来神所造的是一个完美世界，被神统治，托人管理，万物都和谐的运行，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彼此之间，万物彼此之间，还有万物和神之间都有一个美好和谐的关系。但是这一切都因着人的犯罪受了亏损。那罗马书有一段话，我们大家一起来翻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的十九节，这里讲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这里就讲了，不仅人因为犯罪离开神，而且受造之物都受了咒诅。所以它是浮在虚空之下，但是呢这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我们一起再来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八节，我给大家很快念一下。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什么奥秘呢？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那罗马书就讲到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的状况，就是人犯罪脱离神以后，万物也同样受了牵累，以至于我们这个世界好像是不是那么和谐的世界。你会发现一些天灾呀， 那更多的你会发现人祸，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倾轧。但是呢，有一天就像与父所说的时候，神要恢复他创造时候所赋予的那个秩序，这也就是他说的都在基督里，在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包括人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也就是回到神创造的那个美意当中，一切的和谐，一切与神的关系完美的得到恢复。那这是我们将来那样的盼望。好，那人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他真的能够分辨善恶了吗？他吃了果子以后第一个最明显的反应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哎，他就看出赤身露体，他觉得羞耻啊，他就用这个树叶把身子盖住。那赤身露体在神的这个善恶观里面，他是不是一个我不说现在啊，我说当时赤身露体在神的这个善恶观里面并不是一件恶的事情。因为如果是恶的事情，神造人的时候他一定就要把它覆盖住啊。但是人因为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开始了有自己的善恶观，开始脱离神，用自己的善恶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那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那关系大了。接着就发现了这个人与人关系的破裂，就是第一起的谋杀案啊。这个历史上第一起的谋杀案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把另外一个儿子亚伯给杀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神悦纳亚伯所献的祭，不悦纳他所献的祭，所以这是一起因嫉妒所起的谋杀啊。更明显的，我们一起来很快的看一下4章23节。当这个该隐杀人以后他就逃跑了，神也给他有额外的恩典，不让人取他的性命。那4章23节呢，是该隐的后代叫拉麦说的话。从这段话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人的善恶观扭曲到什么程度。4章23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你有没有发现，当人离开神以后，人的善恶观完全的转变了。以前的善恶观是以神为中心，神说对的就是对的，神说错的是错的。现在的善恶观是以谁为中心？哎，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人有了不同的善恶观，但是人的善恶观已经发生扭曲了。我以我自己的利益为善啊，干扰了我的利益了就是不善，所以以至于在这个世界上，国公打国，民公打民，都是自称是正义的这一方，我都是对的这一方啊。另外一个犯罪的后果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死。所以你去看第五章没写别的，写的就是死啊，谁谁谁活了多少年，生了谁，然后就死了啊。这个死字出现很多很多。那圣经中还有一个明显的意思，这个死呢其实就是指与神隔离了啊。你看亚当吃了那个果子以后，他身体没有马上就死，但是呢他马上离开了伊甸园，与神隔离了。既然善恶观扭曲了，既然与神分隔了，那必然导致另外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人急速的堕落在道德上啊。这个我们不去翻，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人想的尽都是恶啊，以至于让神心里忧伤。这个时候呢，因为世界上的人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用大洪水来灭绝这个世上他所造的这些。那即使是大洪水这么沉重，这么好像是严厉的这个话题哈，好像 在人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堕落败坏当中好像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第六章出现了两个很有希望的字，第一次出现啊，圣经里面第一个是什么？是恩典。第二个呢是约。那这也是圣经最重要的主题。在讲到恩典的时候，这个六章八节就讲神没有完全毁灭世上的人和动物，而是他有恩于挪亚啊，赐挪亚他们一家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逃避这个愤怒的惩罚。那等这个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神挪亚这个筑了一座坛，有没有啊？在坛上献祭。圣经上说神看到这个献祭，闻到这个献祭的香味，神又给他立了一个彩虹之约。这个彩虹之约呢，不仅是跟人立的，也是跟世上的万物立的。你如果去仔细看的话啊，那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不再用这样的洪水来灭绝这个万物和人。这是一个福音朋友也经常会问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细讲，到底神这么毁灭人是不是太严厉了？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再思考啊。那在洪水之后，那其实在洪水之前你就可以看见一个很明显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拣选。这个世界上呢，它分成两种人，一种呢是蒙神恩典的人，还有一种是未蒙神恩典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在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从他们的后代开始，你就会明显的看到神有一个在人当中有他的拣选啊。那最明显的这个蒙神恩典的人包括亚伯。那亚伯因为被他的兄弟该隐杀了，所以圣经上说这个以赛特就又生了一个，亚当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以赛特来代替亚伯啊，承继神的拣选。那到后来有挪亚，那挪亚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当中神拣选闪。那下面这个呢，你们猜是谁啊？哎，最明显的闪到之后，闪的后代当中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啊。我为什么列这个呢？其实就是让你看到这个神在历史历代当中他的救恩要显出来。刚才我们讲到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有一个一贯的主题，就是神的救恩要显出来。那在旧约的时代，神的救恩是一步一步的来实现。怎么实现呢？通过拣选这些蒙恩的人，让他们来彰显神的荣耀。那这些人身上你可以说是神拣选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些人身上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就是他们期望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他们渴望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啊，不像这个该隐，也不像这个拉麦，他们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这些人你会发现哈，他们常用的几个字，一个是求告主名，还有一个是筑坛啊。下一次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是简直是这个学建筑的一样哈，他到哪个地方他都筑个坛啊。那这筑坛是表明什么呢？其实跟这个求告主名的内容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期望恢复与神的关系，期望神来拯救我们啊。我们只要翻一段就好了，在使徒行传，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的二章，19-20节，哦，到21节，抱歉。那这里呢，这是彼得向众人的讲道，他引用的呢是旧约的话，其实旧约的这个约珥书其实是同样的话。那他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 那就是等等等等等等，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好，注意这句话，到那时候怎么样，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不是？好像神的恩典临到的这些人呢，他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心里愿意渴望跟神有一个美好健康的关系啊，他们呼求主的名，因为他们知道靠着自己扭曲的善恶观是没有办法行出神的良善，靠着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生命是从神而来，有一天也要回神那里去，所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会发现他们有个特质，他们就是常常求告主名啊，他们期望神的拯救临到他们，也就是借着这些人，神的救赎的计划呢一步一步的在历史当中进行。那下一次呢，我们就看到神救赎计划进入新的一页，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列祖啊，神借着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至于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哎，约瑟，来彰显神的荣耀和显明神在历史当中他的救恩，这也就是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它的主题。好，我们最后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亲爱的主，我们实在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大神，你创造这宇宙万物，也赐给人生命气息。主啊，这些事情都是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人何等渺小，你却如此恩顾我们，你将这荣耀的光冕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你不仅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赐给我们圣经上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尽管我们在得罪你的当中，尽管我们常常使你忧伤生气，然而因着你格外的恩典，我们仍然能够维持与你美好的关系。我们恳求你继续的加添力量在我们的当中，好叫我们常常求主的名，常常以你的话语为我们心中的善恶观。我们恳求你将你的圣洁慈爱都丰丰富富的赐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可以恢复我们被造的时候你的美意，也就是有神荣美的形象。我们这样赞美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那下个礼拜大家就按照这个读经卡上的进度啊，你读那段就好了，好吗？